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七点钟，希望大家小心开车回家哈，同时跟你分享这个蛮冷蛮冷蛮冷的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OK， 这个真的是我说你笑笑笑笑。我是昨天呢在一个台湾的梗图和冷笑话的一个群组看到的这则冷笑话，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像我本身笑点没有到那么低的人，我都有被他笑到了。 OK， 题目是这样子的，大家都知道亚洲舞后，哎呀，很多人可能会说是蔡依林嘛，或者是亚洲舞王是罗志祥嘛，那请问马来西亚的舞后呢，你觉得是谁呢？啊，谁是 Dancing Queen， 谁是那么厉害跳舞的代表，说他是马来西亚的舞后，你就立刻可以讲出他的名字，有没有？有没有？给大家来猜一下这个冷笑话，等下我来会给你正解。我必须说他是真的有一点需要你突破那个框框去构思的，是真的蛮好笑的。我们马来西亚的舞后是谁呢？哈，回来给你揭晓这个答案。同时呢，要跟你分享 Astro 的本周 Highlight 呢，也有这个火热的古装剧集啊，那就是《锦绣芳华》，是实力派演员杨紫呢携手李现共赴一场国家与商界的传奇故事。想要看到的话呢，后天起七月九号呢，就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 来率先点播《锦绣芳华》了。每个星期一到五都是更新集数的哟。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歌曲呢有来自 XG 的 In the Rain。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哎呀，因为今天我的排档盈盈呢身体不舒服啊，休息了一天，所以今天就一个人的 Broccoli 来给大家玩一玩这一则冷笑话，看看你能不能猜到哈。这一则冷笑话呢是真的蛮废的，需要有一点点创意哈。来猜的是呢啊，大家都知道亚洲舞王是罗志祥吗？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亚洲舞后可能是蔡依林，那请问马来西亚的舞后又是谁呢？啊，刚刚就有收到蛮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 IG， 还有我们的号码01699888889，说了一些线上的艺人，有人说可能是 YY 盈盈，有人说是刘大颖，啊，有人说难道是 3P 吗？可是 3P 是男生嘛，我们讲的是舞后哦，哈，这些猜错呢，非常抱歉，都打错了啊。给大家公布正解，你真的会掉下巴。亚洲舞后是蔡依林，马来西亚的舞后是雷震宇。OK， 你没有听错，不是那个黄振宇的 Daniel 啊，是真的是雷震宇。因为有一个词呢，叫做舞后雷震宇。什么是午后雷阵雨呢？其实大家上网找就知道，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我们这种热带国家就有这样的气候，那就是一种伴有雷电的阵雨的现象，多半发生在下午过。通常大家发现可能是下午不是很炎热嘛，炎热过突然间某天又突然间下起了一场大雨，还有打雷，来得快去得快，也轰轰烈烈，那个叫做午后，下午的午，午后雷阵雨。所以这个冷笑话就是不是那个跳舞的舞，是下午的舞，午后雷阵雨。学起来这个冷笑话吧。设计歌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碧晨的如故。张碧晨的演唱会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啊！虽然说门票呢是卖完了，但我们还是有办法支持就一定要去支持啦。他的演唱会呢将会在9月12号的晚上8点阿夏特 Arena Bukit Jalil 实力的开唱，加场呢9月13号晚上8点呢同样的场地。而第二场演唱会的入门票呢已经是在 MyBookMyShow.com 开票了，虽然说卖完了，但你留守够炫呢，可能也会有免费的票送给你，好不好？ 第四场我说你笑，够炫笑笑笑。 啊，今天我的拍档盈盈呢，因为生病的关系，就让我一个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冷笑话，也是跟小鸡有关的。小鸡啊，他想要去上厕所，他是蹲着去上大号的。那请问小鸡，他如果蹲厕所蹲太久的话呢，会变成什么呢？啊，给你三秒思考一下。哎，一秒、两秒、三秒啊！这边收到的最新的答案呢，9323，也就是我们的 Andy 同学，你觉得小鸡蹲久了会变成什么？来听听。 我觉得小鸡蹲厕所蹲很久啊，会变成小鸭吧，因为，小鸡的脚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小只的，然后就是蹲久啊，因为它的脚会突然间变大只的嘛。为什么会变小鸭呢？因为鸭子的脚是属于那种比较大的嘛，就例如唐老鸭的脚啊， 唐老鸭的脚是那种最大的吧，所 哦， 以我 我 觉 明 得 白， 是小鸭吧。 你有点类似形容，像是鸭蹄，对吧？因为像是我们所知道的鸡的鸡爪或者鸡脚是比较偏纤细的，而鸭蹄的话呢，它比较像是我们用的那个蛙鞋啊，是有那个一片一片这样的东西，让它在水里面是比较容易去游动的啊，所以感觉好像它的鸡爪鸭炖久了会鸭扁。OK，这是一个不错的猜测，Andy，但是。哎哎，不是这个答案哦，回来再猜猜，给你一个正解啦。小猪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Hello，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已慧的《银河与星斗》。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我们来笑的这个冷笑话呢，他说这的啊，就是哎，如果今天小鸡鸡它要去上厕所的话呢，它蹲马桶嘛，对不对？它蹲蹲蹲蹲蹲蹲蹲太。久了，请问它会变成什么呢？刚刚就有收到了几位听众的朋友的猜测呢，说，小鸡炖久了会不会变小鸭？因为它的鸡爪蹲着蹲着被压扁了，变成像是鸭蹄那样子扁扁平平，像是蛙蟹这样子的。不好意思，猜错了。这个答案呢是真的蛮跳脱思维的，因为小鸡炖久了竟然会变成一道菜耶，是什么样的菜呢？现在给你正解，答案是会变成椒麻鸡。原理非常的简单，小鸡蹲久了嘛，它的脚会麻，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蹲太久，站起来脚感觉麻麻这样子，好像要晕倒这样。那小鸡蹲厕所蹲久，它脚也麻麻了，所以就是双关语，脚麻了，椒麻，那个辣椒的椒，然后麻辣的麻是一道菜来的，叫做椒麻鸡。啊，我懂这个时间点，7点多，大家听到椒麻鸡应该也饿了，赶快去一些中国餐馆去吃吃，好不好？希望你觉得这个冷笑话好好笑啦。如果你还有更好笑的，当然也是欢迎你哇塞进来勾选骚控 DJ 5G 号码01699888889来告诉 Broccoli 01699888889哈，记得去到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啦。以骚控 DJ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t Number Satu。学起来吧，小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Girls Day 的 Look at Me， 希望大家可以看回你在儿时或者是学校时期那些做过的事情，一定会满满的回忆啊！特别是分享给那些已经毕业出社会打工的年轻朋友们，赶快来到勾选的 IG 看看这则新鲜刚刚出炉的贴文啊！上学时一定做过的事情，看你能不能连成一条线。首先第一个呢，抄作业。Broccoli 做过，聊八卦 Broccoli 做过，罚站 Broccoli 做过，传纸条 Broccoli 也做过，OK 连成一条线了。上课迟到必须，哈哈，装病倒没有，因为家长会问。然后当巡查员的话，嘿，Broccoli 还真的没有诶。从我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确实只当过4年的班长，康乐股长，然后还有学会的副主席。基本上没有带过蓝领带或者是紫色的领带，因为我相信以前大家在求学的时期，不是真的想要当巡查员或者是图书馆管理员或者是什么卫生管理员，是因为你觉得那个领带很帅，right？ 因为以前我的学校是有分成紫色领带，还有荧光绿的领带或者是褐色的领带，就感觉你穿在身上就特别的威风，所以以前会为了这些领带呢，想要去当巡查员。可惜 Broccoli 没有啊，那你有没有做过呢？赶快来到 GoChat 的 IG 来玩这个4宫格、这个9宫格的游戏，连成3条线的呢，都算你厉害了。其中一个我觉得在上学时期一定要做过的事情，那就是跟朋友去看电影嘛，对不对？现在就介绍你这部电影呢，是 GoChat 要送你免费去看的哦，那就是这部悬疑犯罪电影。恶意啊，讲述的呢是一起令人费解的双人坠楼案件。这个资深媒体人在调查的时候呢，原本以为母亲是嫌疑人，结果查着查着发现更多更可怕的事情啊！是什么事情？去到戏院支持恶意就可以了。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ny。7月17号呢，这部电影就会上映啦。手机 GoShen Beyond Trend。